外化于形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篇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周不如把心放下来，抬高了嗓门接着说，我跟你说呀，在酒桌上，嘿，我一看我就明白了，这汤姆人，嘿，明着收留咱们，暗地里的恨不得让咱们立马消失，他那鬼心眼子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怕留咱们时间一长占了他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他就鼓动咱们往这火坑里边跳呢。 张三炮点着头咬着牙根说，我看这唐某人也是没别好屁，这孙子就是激将法，想把我引上道，他好借刀杀人要咱们的小命。嘿，行啊，这回就给他个将计就计，打邓各庄那个王家大院我还他妈真吃定了，等得了手就杀个回马枪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这个蠢猪。 哎呦，大哥呀，您先别急，我跟您说呀，在酒桌上我就看出来了，嘿嘿，您对这事儿动了心了。哎呦，我当时就琢磨， 王家大院有宝贝的事儿都传了这么多年了，是真是假还真没有个说法。 哎呦啊，大哥呀，反正咱们也是被官府追杀的人，咱们与其待在这儿等死，还不如再杀回通州，捅捅王家大院这个马蜂窝。 说到这儿顿了一下，朱不如双眼冒着贼光接着说， 大哥，我可盘算了， 第一，这个王宗清已然是奔60人了，这人也老啊，身上的武功也就快废了，他在北京城里头当掌柜的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，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，咱们呢就给他来个措手不及。哎，等真的得了手了，他就知道了也白搭了，到了那个时候黄花菜都凉了。哼，大哥，这第二呢，这庄里啊有一教书匠，是我的远房舅舅，他叫刘连喜。哎呀，在老家的时候他就不待见我，我们呢也没见过几面，我那次去大邓各庄，哎，可巧撞见他了，嘿，他还婆婆妈妈的教训我，听得我心烦意乱的，我水都没喝一口就从那儿跑出来了，可是他毕竟是我的表舅啊，哎， 这是一层可以利用的关系。石骨肉计，让他把我带到王家看病，借机呢把王家探个究竟。大哥，假如这招得不了手，咱们就把王宗清和王宗莲的儿子给绑了。这俩孩子那都是我表舅的学生，我知道，嘿嘿，这俩孩子就是王家的宝。嘿嘿，到处跑，咱们就用这俩孩子做筹码，实在不行就死票，哼，谁也别想输他。郑三炮点头称是，忽然又皱着眉说，哎，不行，这官府正在追捕咱们呢，这阵子风声正紧，要是再杀回去，这不是虾鱼撞网，咱们就死定了吗？朱不如狡黠的望了一眼窗外，低声说，哎，大哥呀，给你放宽心，官府下黑手追捕咱们，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敢再杀回马枪啊。嘿，那咱们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再回到沙谷堆老庙，你带着弟兄们先在那儿暂住两日，我直奔大等中，等探好了虚实之后咱们再下手，大哥你看怎么样？郑三炮转着眼珠子想了想，粗声粗气地说，行，就这么着啊。明儿一早啊，就和汤某人辞行。哎，可是有一样啊，你去的时间不能太长，如果沙谷堆老庙走漏了风声，哎呦，那咱们可是王八吐白沫一锅烩喽。 大哥你就放心吧，你给我两天的时间一准搞定，您就瞧好了。 朱不如歪斜着眼珠子望着窗外，他猛地想起了什么，连忙捂上了嘴，把脖子缩了回去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朱不如和郑三炮说的这番话被汤某人派去的眼线听了个正着。听完了这些话，两个眼线蹲在漆黑的窗台的下面，向更暗处挪了挪，小声地嘀咕了几句，其中一个一蹲身消失在夜幕之中了。汤牧人在夜来香酒楼正搂抱着包养的小翠花推杯换盏呢，小伙计张二虎在旁边沏茶倒水侍奉着。砰的一声，跑来的眼线推门而入，喘着粗气说，不好了， 唐大爷，有急事向您禀报。 唐某人有点扫兴，一把推开了小翠花，不耐烦地说，有屁快放。 哎，眼线看了一眼张二虎，又把话停下来了。 唐某人回过头催着说，都是自家人，别他妈跟小鸡子似的说。 眼线一口气儿把大车店听到的话叙述了一遍， 汤某人点头听着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是哈哈大笑。这就是他妈的上了贼船，你小子还想黑我，你没门儿。郑三炮，你离死不远了。 说着抄起了酒杯就往小翠花的嘴里的灌，灌得小翠花直叫亲爹。 无巧不成书，张二虎的爷爷在小邓各庄杨廷芳家做过长工，有一年正赶上旱灾暑热，得了伤寒病，若不是王宗莲全力医治相救，早就命丧黄泉了。他爷爷回到了老家沧州，一直不忘王宗莲的救命之恩，常跟儿子张栓柱和孙子张二虎念叨， 哎呦，这做人呢，得懂得感恩呢，到了啥时候啊，都得给我记住啊。这大运河北头有个大邓各庄，庄里的名医王宗莲呢， 那是咱们家的救命恩人啊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得被这王家记在心上啊。 就这样，张二虎的父亲张栓柱每逢春节呀，都赶着马车拉着一车沧州土特产去给王宗莲拜年。张二虎听着眼线对汤姆人说的这番话，他不由得手一抖，把茶水洒在了汤姆人的手上。 汤姆人甩着手瞪着他一眼，喊着没规矩，给我滚一犊子。 张二虎正愁找不到脱身的机会呢，连忙退着出去，一口气跑回家，推醒了正在酣睡的爷爷，连磕带喘的把刚刚听到的消息一股脑的说了一遍。 老爷子披上了外衣，从炕沿上站起来了。 哎呦哎呦，这小子可坏了，这王家要出大事啊，快把你爹叫起来，让他套上马车，备好了马料，连夜赶往大邓各庄去给你总连叔报信儿去。 这才有了张栓柱前来报信儿，王宗莲到小邓各庄找杨廷芳求救的这么一段情节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永生斋。 小邓各庄坐落在西河的西岸，与大邓各庄只是一河之隔，乍听起来小邓各庄要小声许多，其实不然，素有大邓不大小邓不小之说。小邓各庄的人口总数是大邓各庄的三倍，庄里豪绅显贵云集，杨廷芳呢就是出身于显贵之家的侠肝义胆，文武双全，在一次和倭寇的肉搏中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，被王宗清拼着死从血泊里救了出来。杨王两家在生死患难中结下了亲如兄弟般的情谊。杨廷芳坐在书案的前边，静静地听着王宗莲一口气说完了从沧州传来的口信。他沉思了一会儿说，这帮合肥真是可恶啊，前两天季爷回来说他们刚端了一个漕运码头的合肥老巢，那个郑三炮带着几个随从逃出了通州地界儿，再借他们几个胆儿也不敢回来闹事了啊。没有想到啊，这几个歹人还真是财迷心窍，胆大包天的，转眼的功夫就想杀回马枪了。杨廷芳扬起了头，吐了一口烟圈，接着说，总连敌啊不用怕啊，既然知道了来龙去脉，也就把几个合肥给晾在明处了。明儿一早我就派人给季爷报信儿，让他们安排人蹲守沙谷堆，瓮中捉鳖。至于你们王家大院这边的事儿，我自有办法啊，咱就演他一出打匪戏，关起门来打狗，叫他们有来无回呀。顿了一下，杨廷芳站起了身，冲着窗外喊，老潘头啊，快去后院把我孙子杨康叫过来，我有话要说。老潘头正提着茶壶准备进来，听到杨廷芳的喊声，答应着转身退了回去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杨康一条门帘说，爷啥事儿？您快点吩咐，我和焕章泽明两兄弟啊正在探讨老庄哲学呢。嘿呦，我们争论的正热闹的哟，王爷也好，您也在啊。杨康看见了王宗莲，恭敬地打着招呼。杨廷芳招呼着王宗莲喝茶，冲杨康说，他俩也在咱们家吗？ 那正合适啊，你快去把他们俩叫过来啊，我一块说。 王焕章和王泽民紧随在杨康的身后来到了客厅。 杨廷芳示意他们搬着凳子围过来坐，把王宗连续说的合肥要来王家大院盗宝绑票的事情简单的描述，然后加重的语气说， 对付沙谷堆老庙那几个合肥的事儿，交给杨康父亲去办，王家大院这边的事如何处理，也想听听你们三个的想法啊。都是四五岁的大小伙子了，焕章泽民又练了几年的武功啊，谁先说说呀，这回可要动真格的了。 杨廷芳炯炯有神的双目扫视着眼前这三个英俊的青年人，客厅里静得出奇。过了一会儿，王泽民、杨康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了王焕章。王焕章神情镇定，胸有成竹地望着杨廷芳和父亲王宗烈。 二位长辈，你们请放宽心吧，我已然有了对付这帮歹人的办法了。 王焕章把想的计策向杨廷芳和王宗莲低声地述说着，他二人频频点头。 杨廷芳拍着王焕章的肩膀爽朗地笑着说，啊， 好计谋啊，焕章真是长大了，有勇有谋啊，将来必成大器。好，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三个小伙子了，要互相帮衬配合好，不容半点闪失啊。 王焕章冷静地说，请二老放心，我们已经不是孩子了，这回啊要真刀真枪地练练了。爸爸，还请您给我几枚银针，我四大爷传授给我的飞镖神功啊，那时候一定会派上用场的。 王宗莲不放心地说， 焕章啊，杨康没练过武功啊，你俩可要保护好他呀，如果稍有闪失可对不住杨家呀。 王泽民挥着拳头说，二叔您放心吧，我和焕章哥哥会保护好杨康的。 嗯，好吧，宗连弟啊，尽管放心，到时候我从庄里找几个会武之人配合焕章他们一起干。哼，这几个毛贼想打咱们的主意，没门啊。说完大笑起来。 啊，时候不早了，杨康和潘大爷一块儿去送你王爷爷。 好，易阳兄啊，您就留步吧。 王宗莲一行走出了杨家大院，王泽民和杨康开着玩笑说， 嘿，杨康弟啊，我叔管你爷爷叫杨兄，你爷爷呢让你叫我叔王爷爷，嘿嘿，可你跟我呢咱们俩又是兄弟相称，不是这辈分可都乱了啊。 王焕章大步朝前走着笑着说， 那也没什么嘛，到哪儿说哪儿嘛，咱们小哥仨呀，永远是兄弟相称啊。 告别了杨康和潘管家，王焕章、王泽民一左一右陪着王宗莲，转眼之间消失在月色朦胧的树影里了。 一声鸡鸣，迎来了大邓各庄的早晨。朝霞从东方原野的尽头冉冉升起，那袅袅的炊烟在村庄的上空缓缓地飘动升腾，一簇簇挂着露珠的殷红的鸡冠花，洁白的玉簪花和爬满学堂篱笆墙的牵牛花在晨风中摇曳着。 那芬芳的醇香伴着从学堂里传出的朗朗的读书声向空中飘， 美丽的村庄充满着醉人的生机。学堂上，教书先生刘连喜正倒背着手，弓着身子，仔细地听着弟子们在朗诵《论语》的发声。他不时地叫停，纠正着不规范的吐字、断句和语气。忽然，从篱笆墙的外面传来了两声高喊：“ 表舅，哎呦，表舅，哎，快救我呀，快救我呀！” 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衣衫不整、头发散乱的中年人连滚带爬地闯了进来。 刘连喜一撩大褂，从学堂里跨出来，挡住了来人，高声说：“ 哎，这是学堂，闲人莫入。” 来人顺势一歪，就躺在了刘连喜的脚下了，一手捂着胸口，一手揪着刘连喜的大褂，哀嚎着：“ 哎呦，表舅啊！”哎呀，我是你的外甥朱不如啊，您不认识我啦？哎呦，我让黑道人给打喽！哎呦，求您嘞，救救我！ 刘连喜低头一看，认出眼前这个满脸带血之人，正是那个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的表外甥。 不耐烦地说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又不是医生。”装神弄鬼的，别吓着我的学生。 朱不如坐在地上不肯起来，仰着头哀求说：“ 哎呦，表舅，哎，我哪敢装神弄鬼啊，我在，哎呦，我正在小铺村啊给人打卦算命呢，嘿，突然就围过了几个黑衣人，是不问青红皂白，先是砸了我的卦摊儿，随后是拳打脚踢呀、啊。我抱着脑袋躺在地上，我就喊饶命啊，哎呦，就有一木棍子呼，这一下子打到这鼻梁骨上了，哎呦喂、哎、哎呦，您看那我这满脸的血哟、哦、哎呦，这还流呢，哎呦，我这腰啊腿啊恐怕也给打断了，我这边就您一个亲人了，我只能过来找您了，我求您，求您嘞，您救我一命吧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 几个年轻人将朱不如一番折腾，匪徒们中了计，被通州警局一网打尽。王家的几个年轻人智斗合匪，在北运河两岸名声大振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《永生斋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，行走数千里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，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，寻找百年历史痕迹，历时3年5亿起稿，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。小说《永生斋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